好，欢迎收看 Otta Channel， 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我们这个 channel 叫 Otta Channel， Otta 是 Otaku 的 Otta， 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的频道。虽然我们的题目就不一定完全行于 ACG 的。 方物 Discord 新茶馆开了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利光亲， 我们等你大驾光临。 今季本来呢就讲住讲 WWDC 同埋 E3 嘅，但 WWDC 就唔多够了， E3 就现在进行式中，咁就两样都暂时押后，下个礼拜继续。 所以大家估到我哋而家录系几时录音啦？ 唔系唔使估，讲埋啦。啱啱我哋录音之前一日，赤井心突然宣布休业，呢单嘢咧又系现在进行式中嘅，因为有花新花样，佢老人家。 咁啊，今次其实嗱，虽然系跳票，但系都系对支票嘅。之前讲 VR 嗰阵时咧，我哋提过噶啦，我会兑翻张支票，就系呢个游戏系第十艺术呢个立论。因为咧，我谂我相信大家冇乜听过嘅，因为有种讲法就系游戏系第九艺术。咁啊，呢样嘢咧，听得最多就系大陆入边听得多嘅。而最厉害系乜嘢咧？我喺央视入边见到。即系某一次我食饭嗰时间铺头系播住央视嘅，好耐之前噶啦，播新闻啊，睇个游戏第九艺术，我咁样吓。其实呢个讲法我之前已经听过啦，不过系好诧异，竟然上个央视 CCTV， 唔系 CCTV B 台。明白 好老实，呢样嘢我又唔算话太诧异，因为央视播紧 fly。 即系 新闻讲 fly， 我吓唔系啊嘛，因为咧 B 站有啲央视播 fly 嘅介绍。哇，乜央视咁先进啊？ 唔好似我真系好少睇 CCTV B 台都冇睇啦，冇系 A 台啦吓。咁所以我真系唔系好清楚。但系呢个讲法咧系晨早就喺大陆上。流行噶啦，咁大陆以外就好少听啊，就话喺个游戏系第九艺术。咁嗱，首先个立论就系，我成日讲咩第几第几艺术，其实咧就系一种好笼统嘅讲法嚟嘅。要讲第九艺术之前，就要先讲七大艺术同埋第八艺术。点解呢？因为呢个讲法啦，其实原本系为咗第八艺术而存在嘅，即系几大艺术呢样讲法啦。咁最初咧就系因为电影嘅出现。七大艺术咧就系讲紧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文学、舞蹈、戏剧。这个顺序是按住人类历史出现的顺序嘅，即系最早有绘画，即系绘画简单，你嗰啲咩洞穴壁画啊，嗰啲画下啲嘢嗰啲，就算系最早嘅艺术。咁跟住后屘就有立体嘅雕塑啦，有建筑啦，跟住先有音乐。跟住再有文学，因为文字系比啱啱呢啲嘢仲要迟出现噶嘛，然后先会有舞蹈、戏剧，大体上系按照人嘅历史顺序去产生嘅呢七种。咁然后佢哋又话第八艺术就系电影，点解呢？因为电影系不同于前面七种嘅艺术，佢系综合咗嗱，佢有画嘅部分啦，可能佢入边会有雕塑或者建筑嘅出现啦，咁佢当然好重要系电影一定要配有音乐啦吓，咁佢亦都有剧本噶嘛，咁佢嘅文字部分都有嘅，咁可能仲会有舞蹈，而佢本身亦都系一种戏剧形式，但系戏剧同佢有少少唔同嘅。我哋之前讲少女歌剧嗰阵时已经提过，喺正 channel 嗰边有提过，戏剧同电影最大唔同嘅就系戏剧系每一次都唔一样嘅，而且戏剧系需要有表演者同埋受众先可以存在嘅，而电影系单方面重复，而且每一次都一模一样嘅。约播片咋嘛，所以佢两个系唔一样嘅形式，而且戏剧所包含嘅部分系相对比较少嘅。咁所以电影嘅出现之后呢，就会分类咗做第八艺术。呢个就系当年为咗凸显电影同前面唔同嘅艺术都唔一样，所以就叫佢做第八艺术。所以呢，点解有部分人会话游戏第九艺术呢？就系咁样顺住呢个顺序，就认为游戏都系一种艺术。咁按顺序排，咁好明显佢排喺电影之后啦吓，电子游戏啊，因为嗰款游戏嘅话咧，佢人类嘅历史历边系相当地长嘅。我哋呢度系讲紧电子游戏，系仅止电子游戏嘅，但系通常就咁嗰几样游戏就算啦。咁原因咧，我就后先讲，但我讲紧点解我唔会叫佢游戏第九艺术，因为真正嘅第九艺术早就出现咗噶啦，就系漫画。呢种讲法咧就流行喺欧洲艺术圈入边嘅，咁佢会叫漫画做第九艺术，因为漫画其实都系同电影有好相似嘅情况嘅，就系佢结合咗呢个绘画同文学两种嘅艺术，佢同前面嗰七种甚至八种都系唔一样嘅表现方式，所以佢就有部分嘅法国人就认为漫画系属于一种全新嘅艺术，而佢按照佢出现时间，咁所以就排咗喺电影之后，所以系第九艺术。原本是指漫画的。 漫画和电影边个出先呢？是有得计数的。因为如果真的将漫画的定义推到讽刺漫画啊那类东西的话呢，它就应该早过电影出的。 啊，正想讲，但系因为我哋一般而家讲艺术嘅漫画，其实通常系指连环画嘅程度，所以佢嘅时间应该系已经系接近到去一战附近嘅啦。咁所以佢系比电影似嘅。我而家我唔系讲紧佢鼻祖，因为即系啱啱我讲过游戏嘅有鼻祖，电戏剧都有鼻祖，所以我哋讲紧佢真正现在呢个形式出现嗰阵时。所以我哋如果悭时间咧，通常都会认为系悭喺呢个一战附近嘅。 即系睇下你点样定义咯。即系如果你将定到一个好。宽松嘅有故事性嘅画嘅话咧，就真系可以早啲中世纪噶啦。但如果你真系定义到嚟话去到政治讽刺漫画咧，报纸连载漫画咧，就应该同电影差唔多时间嘅，即系明治年间，日本就系、是。 电影再要早啲嘛，尤其是西方嗰边，所以佢计嗰阵时候就会计佢做低级艺术。所以咧，我唔系话唔认为游戏系一种艺术，但系佢要 count 喺漫画之后，所以应该顺序放翻落第十艺术先啱。 嗯， 顺序就咁样走出嚟嘅，但系呢种讲法咧，就好少人会同时结合呢两种嘅新第九艺术，因为其实咧系有两种嘅第九艺术嘅叫法，而我将佢理顺翻，因为我两种我都接纳嘅，漫画作为一种艺术，我系接纳嘅，游戏作为一种我都系接纳嘅，但系佢两个要分先后啊嘛，所以会第九、第十咁样分咗出嚟，咁所以我哋会叫游戏第十艺术。好啦，重点嚟啦，其实游戏叫唔叫得上艺术呢？其实呢个先系重点，因为好多人讲第九、第十 ，Overing Care 啊，就觉得吓游戏打 K 啫，都讲到佢系艺术，会唔会吹大咗啊？ 因为其实游戏有一个同其他几种嘅媒体有几嘅唔同嘅地方，就系玩家即系受众参与性相当高。 系啦， 因为其他嘅即使你话系舞台剧都好，基本上你同个受众嘅关系就你俾啲咩嘢嚟，观众就点受。 是单方面啦，唯有呢个戏剧会有少许观众会左右到入面嘅一部分，即是电影是冇㗎，电影是一定是单方面嘅。所以呢，如果是讲独特性嘅话，游戏是一定可以独立于前面九种嘅艺术。咁佢够唔够格称为一个艺术呢？我諗大部分人比较疑惑喺呢一点，而唔系佢同前面有几大唔同。咁游戏够唔够格，应该有艺术呢，就要睇你点样睇什么叫艺术。好多人讲一讲艺术就以为嗰啲咩毕加索啊，画到菲利菲尼啊，即系你都睇唔明嘅嘢啊，嗰啲先叫艺术。唔系。我觉得艺术就冇咁高深嘅，其实有句说话我谂大家可能都听过啦，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大家应该听过啦吓、 嗯。 因为好多艺术其实都系出自生活，即系其实绘画最初嘅绘画，即系啲壁洞嗰啲文明走出嚟嗰啲绘画，其实系咩啊？生活记事嚟嘅啫嘛。 嗯， 最初嘅文字都只系记啲嘢，呢啲雕塑最开始只不过系得闲无事整啲嘢美观啊装饰下啫嘛，其实都系生活相关嘅。建筑更加唔好讲啦，你建筑最开始存在就为咗人类嘅遮风挡雨嘅啫嘛。 唔系建筑一样嗱，应该咁讲啦，引用作者毛子嘅《天国餐馆》一句。好经典嘅应用方法就系咩嘢系艺术就系、是、唔饱肚嘅，有冇都冇所谓嘅。 呢种就 系 呢种。 而建筑又系楼间，因为你起家屋，纯粹搭家屋嘅话，咪依然咪生活咯。但系你雕花整到好靓，哥德式嘅，讲你冇啲哥德式嘅装饰冇影响噶，家屋都系咁住人啫嘛。但系有靓啲，咁咪即系有冇都冇所谓咯，同生活冇唔饱肚嘅咯。 啊，咁你讲哥德式建筑，我就用翻哥德式建筑嚟做例子啦。哥德式建筑入边咧，有样嘢叫做碱嘴嘅嘢，又或者叫滴水嘴兽，即系喺墙边突出嚟，同石像嗰样嘢捞乱嗰一只嘢。咁嗰件嘢咧，原本咧其实系为咗落雨处理啲雨水落嚟嗰阵时，唔好滴到你间屋入边嘅。咁但系咧，纯粹飞出嚟咧就好无聊啊，咁就开始啲人食饱冇事做咁啊，即系雕龙刻凤咁样，就系咁样。其实好大部分都咁样嘅， 冇生产性，有冇都冇所谓。 但系我会觉得比较根本少少嘅，即系啱啱呢。这个是表形式来的嘛，我觉得根本少少是什么呢，艺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要表达了某些东西，即是要传递了某些东西，或者是表现了某些东西，即譬如一幅画，即可能它表现着我作者很愤怒，就或者作者很惊惶立喊这样，即是它想要表达一些东西，不一定是作者主动想表达的，可能是某些原因所以它写下去的。咁亦都可以系后人过度解读都有可能嘅，但系一个艺术能够称之为艺术咧，最主要就系佢要传达到某啲信息俾人哋。个作品本身啊，系讲紧，唔系一定嘅作者讲嘅。你谂下前面所有嘢，其实都系传达紧某啲嘢嘅，哪怕只不过系话，哇，我好冷门，我喺山顶洞穴入边乜蕉都冇嘢做，好冷门，我就画下我之前我先打落嗰阵时几咁英明神武，都算系一种想表达嘅信息。 咁當然咧，亦都係藝術有高低嘅。咁有啲嘢就比較膚淺啦，有啲比較高深。咁但係咧，佢都係表達或者傳遞某啲有啲嘢，所以先可以叫藝術。咁呢一方面咧，電影同埋漫畫同埋遊戲呢三種新藝術啦，叫做同前面出咗一樣，都係表達緊某啲你想表達嘅嘢。所以理論上，我哋而家個 podcast， 咁 podcast 算唔算一種藝術咧？可以係一種藝術。但系佢唔系一种独立艺术啦，通常咧我哋会当佢成一种文学嚟嘅，因为其实我哋只不过将种文字用声音读出嚟咁解啫，即系睇你点睇啦，睇你咁嘅分类。 因为其实你要真系要拗嘅话咧，其实系绝对可以拗拗好耐好耐嘅啲嘢。 系先有作品，再有分类嘅，即使等于录书咁，我哋先有文字，再有造字原则嘅，系根据已有嘅艺术。再去出佢分类，你要解清咗个顺先后顺序，因为讲紧就算讲七大艺术，提出七大艺术嗰时候，为咗彰显第八艺术，你谂下几多年啦？人类已经发展几千甚至几万年历史啦，理论上系几十万年啦。如果你用智人相计嘅话，咁所以咧就系先有咗分类，再有咩啊？所以有时会有啲嘢系比较难分类嘅。而我哋啱啱讲前边八大艺术，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具体受承认嘅地方，就系乜嘢咧？各国嘅版权法。版权法咧，好多地方嘅版权法咧，我之前研究过，都系有明文将八种嘅艺术都明文写咗落去，呢啲嘅表现形式系确定系受到版权法嘅保障嘅。漫画同游戏冇噶，暂时。但系漫画同游戏，因为佢漫画入边有文本、有图画噶嘛，游戏入边都有文本、有图画、有音乐噶嘛，所以都会喺呢啲形式计埋咗落去。前面八种咧，都已经系喺各大嘅著作权法入边有出现过，所以就你可以话已经系得到法律嘅承认啦，各国嘅法律都会承认咗佢哋嘅咁咯。好啦，真系重点啦，唔好意思啊，真系话重点重点。咁啊系。咁游戏啱啱阿杰特其实就睇咗少少嘅，呢个其实一个非常重大嘅重点嘅，就系点解啲大陆佬咁中意吹游戏嘅第九艺术，就系讲紧一只游戏，佢表现咗某啲嘢之余，其实佢系对游玩家嘅沉浸感，佢系唯一一个会叫玩家，你佢话系观众，你雕塑你都系观众，你建筑可能系受众啦，但通常都系指观众，你睇个建筑、听个音乐、睇个文学、睇个舞蹈、睇个戏剧、睇个电影，你都系睇嘅啫。佢都系听或者甚至雕塑建筑你可以摸啦吓，但系咧你系冇得参与嘅。啱啱就提过少少。二呢个游戏系提供一个好有沉浸感嘅平台。其中一样我哋之前个新闻入边有提到嘅《死亡搁浅》，阿小岛秀夫都直正不讳呢个导演剪辑版《死亡搁浅》。咁啊攞翻《死亡搁浅》为例子啦，你会见到佢系表现紧一种一个世界观，个世界就系人同人之间因为黑雨啊嗰啲嘅影响，即系变成好似而家嘅现实世界咁样，全地球封城，剩翻啲外卖仔四围走。佢系表现紧呢样嘢，而通过游戏呢个形式，你沉浸咗落去，你系参与个故事嘅进行，甚至主宰嘅进行。当然你要视乎个游戏有几自由俾你啦。如果系咁参与嘅话咧，呢一个例子我会攞翻 FGO 咧，杰特你话佢系电子小说啦嘛，系我承认嘅。Fate 系一个电子小说嚟嘅，但系 FGO 佢厉害嘅地方咧，就系佢唔单止系一种电子小说，佢唔系单止提咗一个故事俾你。而是个故事某程度你有份参与。入面是关卡你要打，你是要参与它的战斗。当然啦，是入面游戏系统和个故事连结了几多呢，就另一回事。但是呢，好多时候你会见到部分游戏会成日都会被人转勾是电子小说来的嘛。即譬如之前尼尔都是被人夹过，尼尔自动人形都被人夹过。其实它游戏系统是很超普通的，但是因为加入了你自己本身去玩的元素，即是你见到我想下不剧透的形式讲啊，你在你入面打怪，你是亲手参与了同怪物的战争的一部分，而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入面要讲这个战争的故事，就跟他对峙这个故事，你就会有更加大的参与感。虽然因为唔想剧透，我唔可以讲太多，但系如果你系知道入边嘅故事，你就明白我讲紧啲乜嘢。你亲手参与战斗与否，系同你最后睇到个故事真相之后所感受嘅震撼系撑天共地嘅。 呢个就系游戏作为一种艺术，比前边唔系形式上，而系佢本质上嘅最大唔同，而且系好大影响嘅。因为一般睇戏嘅话，我哋有时会讲某部分电影啊，系会俾观众好强烈嘅沉浸感喺度噶嘛。咁但系游戏系天生就高沉浸感，因为你系参与度非常之高。当然有部分游戏做得唔系好好嘅，咁你真系纯粹睇电子书咁样咁滞嘅。 咁但系咧，正常嚟讲，你都系控制紧个主角，你系参与紧个成日游戏。如果入边有故事嘅话，你当然系参与个故事嘅发展。咁如果佢唔系一本道的话咧，你甚至可以左右到成个故事嘅进行嘅。 如果电子小说嚟讲 ，Face 咪系咯 ，Face Daylight， 即系佢基本上一本道，你一定要打个 Face 线，然后咧又打无限剑制 UBW， 跟住 EF 线，三条线系要顺住打嘅。理论上是一本道， 但是有好多即系譬如 AVG， 你会根据你嘅选择，你会入咗唔同嘅线，甚至系一啲比较本格少少嘅 AVG， 譬如夜行侦探零咁样啦，咁亦都有啲玩鸠你嘅。我即系咁啊，提个名就已经系剧透嘅一种 Ava 十七。咁啊，但系因为提个名就系剧透啦，所以我唔讲太多。但系如果你有玩过 Ava 十七，你就明白沉浸感或者代入感点解对一只 AVG 会咁重要。好啦。所以呢调返转就係游戏就会有更加强嘅代入感。譬如你玩 MMORPG， 你会觉得入面个角色你係你自己一部分。係冇错，大部分 MMORPG 除咗个主线之外，其实係冇乜故事可言，冇乜你代入到都冇用嘅，你代入个角色。但係喺淨係入面你游戏嘅每一部分其实都已经系一个故事。只不过故事由你自己写出嚟咁解啫。游戏最大的特征就是它可以提高个强烈沉浸感，所以它在说服力，所以在表现需要读者或者观众或者玩家感同身受的部分，游戏是比另外九种艺术要更加强烈的。咁当然啦，你有部分漫画啊或者电影啊都可以做到咁嘅效果，但係相对单方面嘅互动性嘅游戏呢就会出现会强好多。所以点解我之前讲 VR 某程度上係游戏嘅一种进化模式，就係讲緊你唔只喺个精神上沉浸咗落去故事入面，而係你真係感官上都有部分都入咗去，即係 VR 主要系视觉啦，当然有听觉啦，视觉同听觉啦，咁但係往后可能会有嗅觉，可能触觉，甚至味觉。咁当你个成个精神甚至再极限少少就是 SL 嗰隻啦，或者你即中间少少啦 ,AR 先啦 ,AR, MR, 然后再到成个人入咗入游戏嗰隻啦，我哋使睇轻小说啦电话嗰啲成日都讲啦，你成个人入咗去咁呢个究极嘅 VR 游戏啦，咁进入嘅游戏个沉浸感呢样嘢就会高咗好多。咁呢个就系点解我之前就提过 VR 点解可以系游戏作为一种艺术嘅进化。因为你可以好容易想象到入咗 VR， 如果佢入面做得够好，佢即系唔会成日有啲嘢令到你觉得其实呢个游戏世界游戏世界，即系想象翻 SL 呢种，甚至早少少 Dothead 嗰种，你成个人入晒入游戏嗰个情况，几乎系强迫你沉浸落去游戏里面噶咯。然后入面做啲乜嘢，你要表现啲乜嘢，因为游戏其实有好多时你都会见到有啲，尤其是叙事性比较强嘅游戏啊，其实好想讲有啲嘢俾你嘅，你系好强烈地 feel 到嘅。当然有，亦都有啲系好似 Mario 咁初代啊，其实后面少少嘅 Mario 咧，佢个故事都越来越多嘅。有部分游戏系唔会准备有啲咩故事俾你嘅，但系越来越多，亦都系好多游戏系想去同时去讲一个故事俾你。唔一定系故事嘅，有时想表达某啲意思嘅。咁我攞啲极端少少嘅例子，有啲游戏叫《冰封庞克》，顾名思义，佢系一个极寒嘅冰封世纪，玩家要带领佢嘅人民逃出生天。但系喺呢个末世之下咧，资源系非常之紧绝嘅，系讲紧紧张到你基本上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嘅最低生存要求。当中玩家就要落大大小小嘅抉择，有啲系要压迫人嘅自由，甚至奴役佢哋。用恐怖、威权、压迫甚至逻辑罪名去阻止人的叛变，有些是甚至要牺牲某一部分人去保存大部分人的存活，而游戏去到最后就会对玩家所做的政策选择去做一个评分，最后他还会问你一句值得吗？这个真是一个对灵魂深处的拷问，只有当你经过前面的种种过程，可能你曾经想过可以不牺牲一个人，不去压迫人民，去带领他们走出生天，但是最终没办法，你要屈服，你必须要用一些高压的手段去统治他们。在存活和道德之间，你一次次地选择了存活，最后他问你一句值得吗？这里面有两点，首先第一点就是游戏制作组就是要通过游戏的内容令玩家去省思这个威权甚至极权主义所产生的问题，另一方面亦都因为玩家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所有政策都是出自你的手上面，最后的一句质问才会浸入心入肺。 其实很多游戏是会用这种方法去令到你可以有些反思啊，可以传达某些信息。因为这个团体呢之前其实做过几只都是很有这种企图的。 或者我唔好用一个比较咁极端嘅例子，用一个比较大家容易理解例子啦，少少受苦 ，Metal Gear 咪系咯 ，MGS 系列基本上就咩？佢就话佢系一半电影嚟嘅，因为 MGS 系列我以前都吐槽过好多次，就系 MGS 二最后 ending 咧系45分钟，睇片睇到你傻嘅。佢讲咗好多嘢，即系小岛流嗰啲雪教，诶当雪教好，雨胶落砖又好啦，讲人类同机械嘅冲突啦，父与子之间嗰个矛盾，同埋儿子挑战父亲嗰个成长之路啊，各种社会或者人生嘅问题，即系佢讲好多好多嘢。佢利用游戏就系一个叫做咩，俾观众去亲身去探讨呢个主题嗰个方法。 咁啊，亦都有成日啲人提嘅最肤浅嘅样反战啦，吓，即系讲新战争嘅片啦，通常唔系鼓吹战争就系反战争噶啦。因为你系参与咗入去一部分，所以你对佢入边嘅思考系会远高于单方面接受。因为当然你可以一路睇一套作品，一路不断咁思考嘢，咁但系亦都有啲人系望住荧幕喺度闪，而个脑唔系跟住转噶嘛，放空状态噶嘛。你睇电影啊，你睇漫画啊，嗰啲你全部可以咁样做噶嘛，你一样可以睇完套嘢噶嘛。咁但系游戏系通常都唔得啦吓，唔计嗰啲播片啊，少到呢啲虽然少到玩《射门国士》嗰阵时候，你都要好用脑，你玩 MGS 都要用下脑嘅。咁但系佢用脑就唔一定系关故事部分啦，融合得更加好，因为少到成日都俾人话将游戏当电影咁样做噶啦吓。点解啱啱要用《香港世界》去做例子呢？其实只不过系将佢推到最尽，就系、是、个制作团体好明白有个企图心，佢系攞嚟宣传，佢直情系攞嚟宣传某种价值观嘅。佢之前有仲另一只游戏叫做《我的战争》，就系乜嘢咧？你扮演一个喺非洲第三世界嘅人。佢叫我的战争，但系唔系要打仗，其实你做嘅就系生存。你要点样去搵食物啦、啊，搵水源啊，避开战争啊，即系你染病可能要搵人医啊，啲生存上面嘅嘢，即系可以其实算系一只生存 game 嚟嘅。但系玩完之后，你会好强烈地感受到喺第三世界喺非洲战乱国家嘅人，佢嘅生活系点样？因为呢只游戏就系想话俾你听，嗰扎人难听嗰个就有几惨啦。即系佢系想好想表现呢啲乜嘢，当然游戏唔一定有咁强烈嘅企图心嘅，我再重申一次，但系佢系睇咗一个载体，俾人可以咁样做，即是等于 即系我咁讲啦，你用呢个引申就系、是、我嘅睇法就系、是、游戏其实系唔需要嗱， 系唔需要噶，系唔需要噶， 就咁讲咧，唔系话有好冇唔好嘅嘢就系、是。有系一种事，冇系一种事。即系嗱，讲翻就， 佢系一个平台，可以俾你去攞嚟讲佢嘅信息。我只系提供一种最直白嘅嗰个，因为就算哪怕是我啱啱讲嘅例子 ，Mario 初代 Mario， 你可能都会体会咗某啲嘢嘅。譬如呢、这个其实系阿宫本茂佢将细个嗰阵时嗰种点啊喺乡下边喺度玩啊，喺度捉蜻蜓啊，嗰啲咁嘅童趣生活啊，将佢幻想化变成咗游戏嘅游戏。咁呢啲系唔系阿宫本茂好想话俾你听佢细个生活系点样咧？未必嘅，但系佢入边你系表现咗出嚟嘅。我要重新一样，艺术唔一定系个作者主动想释出嘅信息噶，有时系只系佢插探出嚟。 甚至咁讲系蓝色窗帘嘅好多嘢，又经常先出现蓝色窗帘嘅讲法咯。 亦都系，如果你将个时间点拉得够阔的话咧，其实好大程度佢会反映咗当时嘅世界观。为咗令大家容易理解啲，咁我用翻啲近代少少嘅例子，近代嘅都唔可以叫近代。你睇翻八九十年代嘅动画。佢个风格其实系比现代系浮夸好多噶，点解咧？就是、因为嗰个年代就处于呢个泡沫经济年代，成个社会纸醉金迷，或者系唔用 A C G 为止，或者系我哋呢个都系八九年代嘅香港，就系、是、一种末世疯狂，可以有几癫几一丧都可以有。譬如当年嘅电影，阿周星驰嗰只无厘头电影，点解会有无厘头电影嘅存在？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世界末日啦，即系嗰阵时97真系好大限噶。我觉得世界末日咯，反正都系咁咯，咁我咪有得玩咪玩咯，有得笑咪笑咯，使搞咁多个衰认真嘢做乜嘢啫？呢、这个无厘头文化其实系咁样走出嚟，又或者系最具体啲嘅，佢会表现到呢个过渡期间，过渡期即系1983年去到1997年啦。佢入边就系讲紧呢个世界就嚟完啦，所有嘢都系有今生冇来世，就系、是、因为97作为一个大限，香港人会觉得佢系一个大限，咁系咪就大家自己决定啦。咁但系嗰阵时嘅心态就系咁样，所以就会有好多呢啲玩啦，玩到癫啊，玩到丧嘅嘢。咁系唔系个导演或者作者想表现出嚟啦？唔一定㗎。但系纯粹就系嗰个时间、嗰、那个时空、嗰、那个社会嘅背景系表现咗呢啲样嘢，系有呢样嘢存在，而佢渗透咗落作品入面。 往后喺几十年，即系而家讲过渡期，就已经可以当系历史咁睇啦。其实，咁你睇翻当年过渡期之间嘅作品，你就会好容易归纳到呢啲嘢出嚟。当年系咪咁容易去讲啲嘢咧？可能有部分人做得到嘅，但系胜在发生嘅事咧，大家系未必睇得咁清楚嘅。你而家睇翻以前嘅事，你就会见到噶啦。或者系譬如话呢个二战期间日本嘅 ACG。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啦，其实嗰阵时就系、是、通常就系嗰啲咩个主角好英明神武爱国咁勇敢打外国打鬼佬，又或者再近啲大家又会理解啲啊手撕鬼子嗰类抗日神剧，其实都系表现咗呢个社会嘅某啲气氛、意志氛围，就系讲紧呢样嘢。 嗱，用一个比较近期，应该算几近期例子啦，《人中之龙》 啊， 《人中之龙》佢本身个古仔时间线系由 C 罗开始喺80年代尾。去到2017年嘅，你可以喺游戏里面你感受到成个时代嘅改变，即系《人中之龙零》咧，嗰种所谓嘅纸醉金迷嘅年代，去到《人中之龙七》嗰种干净到觉得系冇趣嘅新宿，即系你喺就喺整个时代改变佢，即系《人中之龙》有一样嘢佢最好地方就系咩咧？佢反映到时代气息。 其实啱啱我都想讲《人中之龙》嘅，不过俾你讲先咗。 嗱，明月佢知嘅总监督咧。呢样嘢我谂佢冇怀疑嘅就系佢可能纯粹只不过系希望就配合个时代。 其实佢只系想还原翻当时个社会系点样嘅啫。但系某程度上，如果系几廿年之后，可能游戏唔再流行啦，啲人睇翻当年，嗰、那个年代啊，呢、这个八九十年代甚至10年代，原来呢个黑道文化，即系日本嘅极道文化，系有个咁样嘅文化喺度嘅，甚至系新宿嘅文化，佢会入咗个世界。因为我各位，如果你系有 arts 方面嘅，就应该唔使我讲噶啦，一个有读过艺术史嘅，而每一个读过艺术史嘅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系点解我要必修艺术史？好多读 art 相关啊，甚至设计啊，都系必修艺术史啊，好惨嘅。咁但系佢就通常读完都会问嗰句：点解我要必修艺术史？而家就讲紧点解艺术史咁重要，就是、因为艺术史就系一种表现嘅历史，有意或无意表现翻当时社会嘅人，特别是精神方面，即系你会见到哦，八十年代。嗰陣時啲黑社會啲人嘅諗法係點樣？跟住你會見到慢慢一代一代，你會你其實咧，佢為咗還原歷史啊，佢為咗還原比較象徵少少遊戲玩得象徵少少，所以你會見到佢入邊其實都有細微嘅改變，就唔知係嗰啲風景啊、人物嗰啲嘅，係講緊人嘅諗法對話，你都浮現咗當時社會。咁當然佢主要就集中喺極度相關圈子嘅人。 喺人龙之路，好多年轻一代系唔明嗰时日本啲人咁夸张咯。我话系啊，嗰时喺银座咧，啲巴女啲接的士咧系攞沓银纸出嚟养下养客噶，豪即系嗰种豪奢直此到程度系你而家啲人系冇话想象嘅。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同人讲，你好难解释到咩叫做纸醉金迷八十年代咧？咩叫做一个东京可以买成个纽约呢咁夸张嘢咧？但系玩人龙，你咪 feel 到咯。嗰时啲人就系咁有钱噶啦，嗰时日本人有钱程度系你惊嘅，好即系你觉得系咩？二世界嚟嘅，嗰日本嗰时东京二世界嚟嘅，有钱到程度系。 系啊，比香港当 最富仲要夸张啊！ 香港最夸张嘅时候，其实系九十年代初，比日本要迟少少嘅。其实九十年代初嘅香港其实都好捻有钱嘅，但系都系冇日本咁恐怖嘅。所以你想理解佢，即系咪个制作人或者系嗰啲美术啊嗰啲，系咪想话俾你听呢啲嘢？唔一定，佢可能纯粹就系、是、喂，咁我做嘅游戏想尽量象征啲，咁但系佢就无意中将嗰个世代浓缩咗喺个作品入边。其实。漫画又好，动画又好，甚至再古旧嘅电影、文学嗰啲嘢，其实一样嘅情况嘅。譬如我哋而家成日讲嗰啲原曲宋词，其中一种鉴赏方式就系讲佢点样反映翻当代嘅历史，其实一样嘅。譬如我哋讲呢个清谈。就系讲紧呢个世代好混乱，所以啲人咧就喺度食啲五石散，即系即系索 K 啦，食五石散，然后喺度吹水。嗰个其实一样系反映咗嗰阵时个历史嘅状况，而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文明嘅浓缩咧，就系、是、特别地可以反映到当时同埋精神面貌。因为如果你系一种具体嘅物品，你可以用考古啊嗰类嘢见翻当时嗰啲物品系长什么样子。但系艺术嘅话咧，即系你譬如你好简单，你睇当年李白咁自由奔放啊，豪迈啊嗰啲嘢，咁其实咪就因为佢观赏失意，所以就放浪一样嘅咋。其实系反映到当时个社会嘅现象。当然啦，因为佢个人嘅，咁你就会反映到某一个人 咁但係一部作品可能反映一個人啫，但係一炸作品你就會見到，即係譬如啱啱講嘅就係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頭出嚟嘅動畫咧，你淨係唔好話唔使講咁多嘢㗎，你淨係睇嗰啲畫你就知道嗰個世界係幾咁紙裏有米啦。手繪年代畫到嗰種咁嘅爆炸啊，咁你睇嗰啲嗰陣時嘅爆炸，而家做唔翻㗎，點解冇錢咯、 啊？好簡單， 當年啲 阿基拉嗰年代十三層嘅西洋畫083时用6、7层嘅画暴风， 系啊，嗰、那个年代唔知你难唔难想象咧？你睇翻白霜嗰时都有提过下噶，就系讲紧嗰个年代就系因为有钱，所以你见到好多系可以，虽然系技术系冇而家咁强，但系咧佢系因为有钱咧，所以可以画到好 detail 好仔细，因为佢俾得起钱，佢哋都可以收得翻钱，而可能制作公司或者制作人。本身喺第啲地方佢賺咗錢，所以佢唔介意燒錢燒咗喺自己中意嘅嘢上面，有呢兩種情況㗎。其實都係反映緊歷史，反映緊某啲社會嘅意志。呢個就唔係淨係遊戲啦，就係所有藝術。所以點解我要話就係唔一定係主動想話你聽某啲信息嘅，佢哪怕係被動性咧，其實都好容易會反映到嘢。又或者我舉一個再近期都冇得再近期，因為現在進行式嚟嘅輕小說異世界嘅崛起，都係一種類似嘅情況嘅，就係、是。轻小说异世界点解要再异世界？有好多人问过呢个问题，我亦都答过好多次噶啦。但系我 podcast 我所以有冇讲过，咁我呢度讲过一次啦。点解呢？就是、因为呢个世界实在太痛苦啦。对日本人嚟讲，现在世界实在太痛苦啦。你谂下，我哋啱啱现在出世，而家我谂主力创作应该系30岁上下嘅人啦，即系同我年纪差唔多啦，所谓八十后啦，或者日本叫做36啦。佢哋系一个咩世代呢？就系、是、成长喺泡沫经济纸醉金迷年代，然后到佢开始成长啦，到呢个青少年年代啦，就已经系泡沫败破之后嘅失落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嗯， 佢系一个咁迷失嘅世代入边，所以佢觉得个世界好痛苦，痛苦到乜嘢呢？我已经唔认为我嘅人生呢、这个人生有得救啦，所以点解要 reset， 要重来、 嗯， 要去异世界？我唔喺呢个世界上边玩咧，就系、是、呢个世界，我觉得已经系冇得救噶啦。只有砍掉重练，先可以有得改变。所以日本人系咁兴呢个异世界嘅嘢，当然都系部分亦都系因为异世又容易创作啦吓。其实一样系反映咗佢成个社会普遍精神文明。咁但系你问某篇小说嘅作者，佢系咪真系咁样谂咧？佢未必系咁样谂噶，佢未必谂到咁多嘢噶。可能佢只不过佢可能真系咁谂得咁痛苦，觉得咁痛苦。又或者你讲最激出嚟嘅人，点解佢要咁样写？就系、是、我觉得简生同学讲过噶，因为佢话人世在世，总会面对某啲巨大的威胁。即係佢有提過咁嘅嘢，好早期㗎，好似個訪談入面提過㗎。當然呢個係好通用㗎啦，但係對佢嚟講，其實佢冇講到好明明白白，但係佢覺得嘅威脅，其實佢係講咗出嚟嘅。咁但係牽涉到劇透，我就唔講啦。但係你自己體會，其實一樣㗎咋。你心裏諗嘅嘢，就算你唔係想寫落去，你都好有可能會唔小心落咗去。又或者記得當年我哋上中文堂嗰陣時，成日都會講㗎啦。譬如花潮。记得花潮呢篇文啦、 嗯， 就系讲紧入边，我记得入边其中一个问题，成日就会问啦，呢篇文章快咗作者乜嘢啊？哦，佢通常个标准答案就系咁样噶，哦，佢咧就话因为佢喺个啱啱受到打压解放嘅时候，佢认为呢个世界充满希望，所以佢写咗一样嘢出嚟，系所以点解你上中文堂睇课文之前，一定会先读一次作者生平，就系、是、你要理解个作者生平，先会知道点解会写啲咁嘢出嚟，就系、是、咁简单，甚至。唔好以为历史其实都一样咁嘅情况，《史记》司马迁成日但系成日讲《史记》历史嘅开端啦吓，司马迁写《史记》嗰阵时，其实有部分嘢系因为佢而家嗰阵时系汉朝啊嘛，对汉嘅叙述咧，有部分咧佢系会隐晦不写，其实呢个亦都系反映咗某啲事实，亦都系反映咗佢嘅谂法，即系佢惊啊嘛，大佬。我而家呢个系汉朝汉王，但系我写衰汉王，即系已经俾人阉鸠咗啦，随时连斩头都斩 Q 埋嘅。即系佢会有自己嘅谂法，只要系创作就一定会有个作者嘅想法会融入到个作品入边。呢、 嗯、 个就系我认为艺术嘅最根本嘅嘢。 嗯， 所以我要重申一次，唔系一定高大深先叫得个艺术嘅。哪怕我哋而家鸠讲 podcast， 我都系有某啲嘢想表达出嚟，咁甚至背后嘅意思。当然你理唔理解到就另一回事啦。我谂如果系听咗我哋咁耐咧，你都会理解到阿杰特系有佢自己嘅 mindset 嘅，我有我自己嘅 mindset 嘅，而我哋讲嘅嘢咧，其实好多时都会有参咗呢啲嘢入去。即系所以点解佢话游戏系一种艺术，就是、因为游戏不但只系个思想啊、意志嘅载体，而且一个非常之优秀嘅载体，所以佢嘅效率系远高于前面九种艺术嘅，就是、因为玩家嘅沉浸感系远高于前面九种。 所以最初最初啊，我听呢种游戏第九艺术，听佢大佬吹嗰阵时咧，觉得你阿乜鸠啊，即系谂住佢哋吹捻大咗啊，即系当初我谂法咧有啲似。当初睇阿宫廷斗师傅讲 otaku 即系御宅，系一种对影像艺术感受进化嘅新类型人。嗰阵时我觉得佢系一种黑咁乜鸠啊，吹捻大咗啊你，即系前晚饮大咗，吹大咗啊。但后屘再谂翻身情，其实虽然系有部分夸张咗嘅成分，但亦都系，即系有部分人嘅感受性系特别强嘅，即系容易理解咗作品入边某啲嘢，而宅好多时都系呢种嘅人，唔一定全部啊，但系你可以话当年嘅宅系啦吓，咁而家因为个群组扩大咗，就唔一定个个有啲人就系勾睇勾算嘅，但系如果你对一套作品，我哋好耐好耐好耐以前讲宅嗰阵时已经提过噶啦，咩叫宅呢？就系、是、对一套作品会认真嘅人，点解啊？因为你会感受到入边某啲嘢，你想讲翻出嚟俾人哋听。哦，点解呢度又好睇啊？因为佢入边讲咗乜乜乜乜啦，即系呢度入边啦，你睇个作画，你佢哋画到咁样嘅地步，你睇下啦，呢个佢好想表现到只螺啲动态几咁正。OK 啦，我系啲咩人啊嘛？即系佢唔一定系讲一啲好高大上嘅嘢噶，佢只系话佢感受到个制作人到对绘画或者系入边某啲嘢嘅执着。攞个例子就系边个影影人而出手，基本上系汤浅自传嚟噶嘛。入边其中一段讲到就系个入边个作画个女啊，就话我对 detail 系非常之执着，而我知道有人系会对画嘅 detail 非常之执着，而我就要话佢听，我喺呢度，我亦都系呢咁嘅人，所以佢要将个点解要喺表现故事之外，更加将 detail 去写画落个画入边，就系、是、想表现一啲咁嘅嘢出嚟。而宅就系嗰啲会睇得出呢啲嘢嘅人。所以嗰阵时讲《别个英雄传说》已经讲过好几次噶啦。你如果你系作为一个宅啦，尤其是作为一个动画宅，你必须要睇一次《别个英雄传说》，就系讲紧呢样嘢。你系会睇到佢点啊制作嗰阵时嗰种心态，你会更加容易理解。如果你一个宅咧，你应该系非常之强烈嘅共鸣先啱嘅。即尤其是系阿江田所定义嘅宅，就更加系咁啦。所以点解会咁想讲就系、是。你唔好再以为我哋打个机就系打个机，其实游戏发展到而家咧，其实已经系佢系好成熟一种艺术嚟嘅，已经系真系唔系纯粹我哋吹捻大咗，而系如果你用正统嘅学院派嘅眼光去睇咧，应该接受到游戏系一种艺术。你唔好再贬低我咩游戏通，只系打机通俗娱乐，冇内涵冇成，唔系你可以兜巴扯落嗰啲人上面。游戏系第十艺术，漫画系第九艺术。大大声话俾佢哋听，你可以当系一种拨乱反正啊！你可以咁啦，因为啱啱讲过啦，我哋讲嘅嘢都会有个 mindset 喺度噶嘛。 嗯， 点解会有呢个咁嘅主张咧？亦都有部分其实同当年江田想为呢个宅去平反一样嘅咋，就系讲紧呢个社会对佢有个歧视，所以佢要讲翻，其实宅系有佢嘅优点嘅，就系佢嘅感受性会比一般人又会更加强。A C G 其实佢作为一种艺术，佢作为一个表现形式嗱，先讲到 A 嘅话就系电影啊 ，A 系动画，系冇独立嘅艺术分类嘅，佢就应该系属于电影嘅。咁即系 A C G 就啱啱好根据个顺序， 第八、第九、第十艺术 就系讲紧，其实我哋睇紧 A C G 一样可以系一种艺术，即系艺术唔系大家想象得咁遥远咯。因为佢纯粹一种媒体，一种载体，点样应用呢个平台睇嗰个，点样睇佢，即系等于我讲绘画一种艺术咯。但有啲绘画系毫无内涵可言嘅，系咪先？ 嗯， 即系当然啦，有啲时候 N 万年前嘅春宫画，即系纯粹就系咸相啫嘛。咁但系而家你可以完全可以接受当年嘅春宫画系一种艺术一种。咁点解唔可以接受漫画系一种艺术？点解唔可以接受动画一种艺术？点解唔可以接受游戏一种艺术呢？只不过系可能太新，大家理解接近唔到啫嘛。就如当年嘅诗，不过就系一种文人嘅文字游戏，甚至系对联，都系一种文人嘅文字游戏嚟嘅啫嘛。咁提到而家，我谂冇人会否认诗系一种艺术啩。咁但系当年系其实一种玩法嚟嘅啫，甚至系小说都系一样嘅啫嘛。 但系再嗰句，好多人对艺术嘅谂法就系唔揾钱嘅。咁如果咁，譬如讲讲话暂时都好嘅，因为当一件嘢变咗艺术，你独立做艺术讨论嘅时候咧，嗰件嘢通常都开始唔揾钱嘅啦，即系爵士乐啊，开始突然发现咗做咩唔揾钱啦，即系开始唔睇佢啦，咁咧啲人就再当艺术啦，依家好啦衰嘅啲人系，所以个人谂法啊，我系唔多希望啲人将游戏或者动漫画好认真当艺术，因为一认真当做艺术咧，日本咪咯，点解日本啲电影死晒啫？就系、是、个个都拍艺术片，个个都去攞奖。 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唔健康嘅嘢嚟噶， 超唔健康嘅。 因为艺术其实系一样可以搵钱嘅。如果要讲翻个例子，就系当年啊莎士比亚，喂 佢完全系靠佢写嘅嘢去揾食嘅，佢揾食嘅，仲好揾食 嘅。好直接嘅，好多艺术咧，当年系啲人唔当做艺术，后嚟变咗做艺术。 系啊，啱啱咪讲咯。 但如果当你一开始就谂住将佢做艺术嚟摆咧，就通常拉嘢嘅。 啊，其实我系好反对呢样嘢噶，我系好反对将艺术同生活切割开嚟，因为一旦咁样做嘅话咧，艺术就会入咗象牙塔。佢就唔再应该系艺术，因为啱啱我讲过，艺术源于生活，大高于生活。如果你艺术冇咗生活，就什么都不是，就系咁简单。你应该要将生活嘅一部分都可以视作艺术先啱嘅，唔应该离开你嘅生活噶。 系咯，即系好简单，即系我自己都系就系、是、系影像言啊，或者系嗰啲三月狮子系好睇，系有艺术性，但如果套套漫画都系呢类嘢嘅话咧。冇人能够信嘅，我亦都需要一啲唔等分花噶，或者更加肤浅嘅，系啊，系好肤浅啊，系冇内容啊，冇艺术性啊，纯粹卖晒啲性问题就系、是，如果套套漫画都好有艺术性，套套漫画都探到人生哲理嘅话咧，你就唔睇漫画噶啦。基本上呢样嘢就娱乐，艺术本质就系娱乐。如果嗰样嘢俾唔到娱乐，嗱，高深嘅讲法就系心灵满足 ，cheap 嘅讲法就系睇嚟爽。喂，如果连睇都睇你唔爽，而每次都花好心机、花好多脑筋去思考人生哲理啊、大道理嘅话，咁算啦，我不如睇翻最肤浅嘅嘢好过。你唔好逼我接受啲游戏，就系小受欢游戏，系花好多心精就谂啦。我啲见真系好有哲理，但系大佬啊，我想下玩游戏啫，咁我想玩 Apex 啫。你唔好逼我喺玩游戏，想放松个脑面前，你仲要摆啲嘢落去啊，大佬。艺术先决条件就系一个叫做多元化嘅。唔系话去到日本嗰种谂法就系艺术就要高深嘅，就系、是、冇人就系、是、黑薄讲句就系、是，即系啲电影发烧友啊、影评人睇得明嘅，其他人冇兴趣睇嘅，咁咪死得噶啦。 咁一个健康嘅环境，其实应该系包含咗唔同程度嘅艺术。我认为所有哪怕是打三国无双割草都系一种艺术嚟，即系我认为系咁样。艺术系普遍存于人民生活入边，只不过系有部分大家比较通俗少少，大家觉得唔系艺术咁解，但我认为佢系，所以咧佢唔应该系咁样完全独立于人嘅生活嘅。佢有唔同种类嘅嘢，如果你净系将佢关在象牙塔入边咧，其实系一个好唔健康嘅艺术嚟。佢都系艺术，只不过佢已经脱离咗人群，即系等于系冇错。你睇影言，可能要对动画有好强烈嘅兴趣，甚至有可能系感受，你先会对佢有兴趣。但系亦都有唔同嘅动画，系有啲肤浅啲嘅、简单啲嘅、容易入口啲嘅，其实都一样系艺术嚟嘅啫嘛。我要强调嘅系呢一点，就唔系话大家认为象牙塔嘅嗰种艺术。我需要带出一样嘢就系、是，你生活上你见到嘅作品，绝大部分都可以称之为艺术。唔好去当成一种好高深嘅嘢，因为系呢种心态，你反而就会衍生咗嗰啲咧，拍俾自己有睇。离咗地嘅艺术就是、因为咁样存在，就是、因为佢哋认为两者系分开嘅，你必须要认为佢两者系结合嘅情况之下，你先会产生到一个大众可以接受嘅艺术。娱乐其实啱啱你讲咧，一个好嘅 keyword 噶，心灵上嘅满足。其实就算我睇完一套作品，觉得心灵上好满足，佢唔代表住佢冇艺术性噶，两者系完全系可以并存噶。我只系一路都有嘅强调就系、是，大家艺术就喺大家身边。唔好认为佢同大家好遥远，无论系认为佢好遥远，所以净系做啲象牙塔艺术嘅人，还是认为佢好遥远，将一啲应该系艺术嘅嘢当成不是艺术嘅人，我有两种嘅心态都要调整一下。艺术就系生活，基本上只要你有人嘅精神文明，有创作嘅存在，就会存在噶啦。咁咯， 好啦，咁今日本来系纯粹还债，故都讲咁长。 呢个其实一个好大嘅命题嚟嘅，甚至 其实呢个问题，讲真，其实呢个问题咧，写本书我都唔意外嘅。咁要讲紧一个钟头系咁吹，简单吹叫讲解释嘅话，其实我都几自大嘅，我觉得系呢咁大咁就咁讲。 漫画作为第八艺术咧，其实系我最少见到有两本法文嘅参考书我系见过嘅。虽然我睇嘅系英译本嘅中译本， 就系、是、咁大。即系我谂你当初讲呢题目，哇，乜你咁自大啊？呢题目唔系一个 podcast 两条友可以简单地用一个钟头甚至两个钟头时间可以讲完嘅嘢嚟噶。不过叫做咁既然讲咗，我简略下讲下啦。 唔紧要啊，我想大家有个想法喺心入边先啦，最少唔系解释俾大家，我解释唔晒嘅，只不过有个概念俾大家，所以点解后边一路不断咁强调就系、是、我想俾个咁嘅概念，各位咁解啫。咁啊，仲有就系、是、嗱，呢、这个就好耐嘅支票，但我系终有一天我会做嘅，就系、是、游戏的本质是什么？因为讲到呢一样嘢咧，就一定会最后一定会去到我认为嘅游戏的本质。因为咧游戏系艺术咧，就好多人都认同嘅。 即係我唔知你哋聽完之後認唔認同呢樣嘢啦，但係相對嚟講都比較多人嘅。但係咧，我嘅認為嘅遊戲本身咧就好多人聽完都係唔太認同嘅，但我係好想講一次嘅。咁我終有一天我會交出嚟嘅，咁就呢個期表就冇寫日期嘅，咁啊所以就大家聽住先啦。我終有一天會唔一定係 podcast， 可能寫文，可能係 podcast， 因為呢個比而家呢次嘅題目更加大，更加難講。咁我睇下有機會點樣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啦，咁下個禮拜應該唔會再跳票噶啦。醫生2021，因為其實我開咪之前已經一收一大堆料啦，雖然有唔少係頗為吐槽嘅，即係高清點陣圖 FF 重製，你重製幾多次啊？喂， 咁啊，呢個 WDC 同呢個 E3 會一次過講嘅，兩大 event 啦， 係啦，一次過講啦，好，咁就下個禮拜再見啦， 拜拜， 拜拜。